身，联想 S 手机本流行， 联想 Lenovo。 锵锵三人行，林奕华导演很高兴还在我们这儿。在北京怎么就香港人越来越多了、 没错，现在你不觉得上回我们见到陈玉慧也说在北京碰到的台湾人也越来越多吗？ 对对对，而且是这次是携着包法利夫人 对一个 这出戏而来啊。 对，没错。 不过呢，我正巧你们俩香港人在这儿，我得跟你们打听打听最近香港闹风暴了。香港中大风暴原来是个情色风暴。 对， 到底怎么回事？文道给我们 先介绍一下。这个是因为是我的母校 啊。 对， 怪不得呀， 这个中文大学是这样的。中文大学的学生报呢，他向来在香港这种他的学生报有个传统，就是讲我们要批判现实啊，批判社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最近几个月，他们的学生报多办了一个版，其实是一个版而已啊，那个版就顶多两三页。 对对对对。 他有个问卷调查，那这个问卷调查他问很多问题，他大部分的问题问的都是你觉得做爱沉闷吗？这一类的东西。 还有你想跟哪一种动物做爱？ 对，然后呢？ 文道的母校啊。 对，这两条问题就出来了，两条问题是成为大家焦点。第一条问题是，你想跟哪一个家庭成员啊？你对哪一个家庭成员有性幻想，还是怎么样？ 父母、兄弟、姐妹， 想不想偷窥他们做爱？ 想不想偷窥他们做爱？然后你最想跟哪一种动物做爱？ 对。 结果这个问题出来之后呢，就很多报章杂志就把它转载出来，说大学生去问这样的问题。然后有人呢就去投诉，香港有个社请及不雅物品审裁处。那么他们收到投诉。结果现在就判了这个学生报是二级不雅及淫亵， 严重嘛？ 对，很严重，很严重。这判到这种程度呢，是可以上法庭负刑事责任的。 但我看那学生们，中大学生们不还游行吗？抗议呢？ 有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那么在香港就闹得很厉害。因为香港过去几年一直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大学生好像越来越淫。其实在这个事件之前呢，已经很多人说现在什么迎新营 对对对， 这一类里面太多的色情啊、性啊方面的话题，然后大家就拿着这个拼命讲，然后就说现在大学生都不要脸啊，怎么触犯这种社会禁忌，又讲乱伦又人兽交，就这样了，一直闹下去。 其实我觉得啊，大学生是很多迷失的其中一个重点哦，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他们能够进到这个大学里面啊，就好像他们已经是一种 特别 对一种高等的动物， 我们叫天之骄子啊。 对，以前是这样子，但是今天你问大学生，我也试过有一些场合，就是提出一些对大学生或许大学的一些要求的时候，大学生会自己站起来，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做这种梦了，我们其实也只不过是想要安定，我们只不过是想要说拿到一张长期的饭票这样子。所以好像大学生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幻想都破灭了。问题是我们现在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很害怕性这个东西，所以如果大学生做出一些像禁忌的一种触动的话，我们又觉得他有责任，就他不能够做一些我们都不敢想我们都不敢做这些事情，所以变成大学的这个大学生身份这个神话化，我觉得就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现象。 那你说这种探讨人兽交、探讨乱伦出现在校内的出版物上这种现象，你们觉得好吗？不好？ 我觉得好啊。 行还是不行？ 我觉得当然可以啊。为什么？因为本来首先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生刊物他问这样的问题啊，我一直认为这个刊物他的问问题的方法有问题。 技术性的 技术的问题，它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一类的讨论最近几年其实很多人在谈，台湾也有一个教授叫何春蕊，甚至对去年还在被告上法庭，就是因为他大家说他鼓吹人兽交。 对， 其实是这样，就有点 还有 SM。 对，还有 SM。 用大陆的例子来讲啊，其实台湾的何春蕊跟这回的中大学生报像大陆的谁呢？李银河。但是呢，这种东西啊，人兽交、乱伦，所谓乱伦啊、我叫近亲这个性行为，像这种东西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讨论很久。就这是一个当然是 学术性的一个题目， 对，一个学术性的题目，大家可以很认真去讨论。而且我要说的是，在有些地方它是合法的。法国呢， 美国人兽交， 法国近亲相奸是合法的。 人兽交呢？ 人兽交在德国跟丹麦是合法的 啊。 对， 是合法的。 真的吗？ 你买了机票了吗？ 太爽了是吧？你觉得？ 德国 这个 德国咸猪手啊，怪不得。 对对对， 好快 好快。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就我不是说人家都合法我们也要超应该的，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我们应该去看这个问题呢，它并不是在全世界普遍的被禁止的。而且一个东西成禁忌啊，禁忌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被禁忌的东西首先是存在的它才会被禁忌。比如说我们不会禁忌去谈人头马啊，独角兽，因为它不存在。一个东西一定是存在我们才会变成禁忌。 OK，第二呢，就是成为禁忌呢，更妙的是什么呢？我们都不谈这个禁忌本身，假装它不存在，您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今天禁忌的不是乱伦，我们禁忌的是不能谈乱伦，我们禁忌的是我们假装没有乱伦这种东西，而且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东西，我们也想象不到。结果今天呢，问题就在于有人提出来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很被冒犯，所以我觉得这学生提出这个是很正常，只不过呢，就是他用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哎，你最想跟哪一个看哪一个家庭成员做爱，偷窥他们洗澡呢？但是他这么问的时候呢，他沟通技巧不够，因为我们的读者那么保守，我们社会那么保守， 他没有想到， 所以你可能要铺垫一下，就说，哎，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们是想做什么？哎，那就不一样了。 缺我这样的人去给他 问。哎，没错， 主持人整天干的就是这个， 对， 主持人就到最后就会发现，实际上什么也可以说，但问题是你怎么说？ 对， 对吧？这个语境很重要。 对， 那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吗？其实还蛮严肃的。我自己一直在看这个刊物的时候呢，就因为我想写一篇稿子整理一下我的想法，我就看到说当中就很多的 anxiety， 非常多的焦虑，非常多对性这种东西都不肯定。因为这个社会到底不是鼓吹年轻人有性的，最好你就是结了婚在家里关上门才有性。 对，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所有给师奶啊，给那些 OL 看的那些周刊，每一期的那个封面其实都在讲性。 对， 我们走过那些所有的巴士站啊，那些灯箱都是性。 对， 所以你怎么能够要求我们的年轻人好像吸收了这么多的资讯，但是他们就能够自己按照这个所谓的那个正统的规范完全知道那个游戏规则，他们不按那个游戏规则来探问一些东西，马上你就给他定罪。我觉得这个很恐怖。 而且香港的传媒就虚伪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像最近这个事件里面批评这帮大学生批评的最狠的，骂他们骂的最凶的， 有风月版的， 对，就是那些在香港叫风月版办的最多的报纸。就那种报纸是怎么样，它是有每天有四版，我算过，我还特别买回来，这回来平常我不看那份报纸，是特别现在买回来看，它有四版。然后这四版里面呢，那些标题啊什么都非常耸动，然后很多的图片，然后他现在这份报纸却说现在大学生很堕落，那么我就觉得除非你这份报纸你是完全不希望自己给大学生看，OK， 你可以这么做，你如果我报纸上面头版写得清楚，本报不卖给大学生，我们不卖给大学生，对，大学生不宜。OK， 那我觉得 OK， 那你还算是合理，对不对？ 有责任， 对，有责任感。 责任， 但你不是，那你是不是大学？如果你大学说我们禁止同学的刊物出现这些内容，请注意它。而且我看林奕华文章写得很对，没有什么图片， 对， 全是字而已。 而且那些图片也很怎么说呢？那些就是所有的图片风月版嘛，那些图片是什么？就是你看得到，就是画一些很怪形状的一些怪物，那个蛇。伸出来，然后他的手好像一个蜘蛛，或许这个人根本那个身体呢只有一个屁股，然后在抽烟，这种东西哪有人看见了会觉得啊兴 奋啊？ 对啊， 但这些报纸你怎么可以就这么去判断它呢？而且香港的真的是所有的杂志啊什么都在谈性嘛。我举一个例子，我已经也是发展到一个我看不懂的地步。我最近看到香港一期的周刊啊，某种周刊，它的封面的标题我是不懂的，我看了半天，那我一直想买，到后来我想买的时候它卖完了。它叫 是性的名词吗？ 不是，它的字是组合起来，我不懂，每个字我都懂。它的标题是这样，香港现在有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物叫大气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说大气， 就是、那个大 干妈， 对，大干妈，对， 大气，弑夫奸淫， 爆传淫文， 那是戏剧， 戏剧是吧？ 不是，是戏剧塞开。 塞开哦，塞开 对, 对，然后写那堆字，那些字呢就是淫啊， 对， 奸啊，然后它组合起来，我觉得它是有意思，但是我看不懂。 就是《金瓶梅》里面的潘金莲。就是那个意思，因为在那个连续剧里面就有这个戏气这个人物，他就是一个second wife， 所以呢他在这个家族里面就是唯恐天下不乱。那其中现在要发展到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大老婆要病死了，就是金瓶梅里面那个吴什么，然后他来当权，但是他那个权呢还要很辛苦的争取回来，变成性这个东西，就是所有要权的女人就是会有性这方面的一种挑逗啊，或是什么的。 然后另外一期呢，就是也是最近一期，我临上飞机前看到一本杂志，它封面是，它的封面叫做《再造人沙滩滚奶》， 这就是新名词了。 对，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它是这样，它是狗仔队拍到有三个女星穿着比基尼，到一个沙滩去晒太阳，然后呢，他就指出来这三个女明星呢都是再造人。什么叫再造人呢？ 有整形吗？ 对，整形， 假的， 一个装过胸，一个整过脸，那么三个人就是再造人了。由于三个人呢都这样子趴在沙滩上，这不就滚奶了吗？ 这个节目真是无所不谈哦！我不相信在无线电视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所以你说在大学生里，他在学校里， 对， 他还只是提问，你想跟父母还是姊妹什么发生关系？我告诉你说，你校门外头成年人办的这个杂志 都在搞这些。 我那天看见一篇标题，就是我已经上了嫂子的床了。哦，他都不足实施了。 这个还蛮就是实事求是的讲一句话。 对对对， 他刚才讲的所有那些例子呢，他其实当中有更多的一个东西是恨。其实性背后的那种恨就是得不到的东西，或许就是想得到各种各样的，但是得不到的那种牙痒痒的那种感觉啊，那种仇恨的文化，其实在香港这个周刊的封面上面常常是用就是说明星的这个名义来 宣泄， 对， 恨， 那个恨其实真的是一个 很，就像说一颗恨嫁的心， 对， 那种 啊，对， 牙痕的。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讲讲，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啊，有些报纸它特别多风雨版，但是它也会把这个新闻就渲染的特别的大。但是我想讲的是相反的，就是有些报纸它一直都鼓吹就是说知识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它在报道这个新闻上面，我也觉得它的立场特别的保守，就是它也不会说用一个比较文明的，或许一个我会叫比较 liberal 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还是用那种所谓社会的道德力量， 对， 就是说你们不能随便去低估这个社会的反应啊，我们多么的重视家庭价值啊，这种东西。那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你要认知到一些新的观念，然后让我们可以不要永远只是按照一些规矩，然后我们不会自己去思考问题。那大学生现在真的有踏出一步，他想告诉你说我要思考性幻想这个问题，那你马上就告诉他说你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会影响到社会价值。那我觉得平常你的教育版办那么多页来干嘛？ 对 对， 满社会的男盗女娼是吧？但是你把矛头对向小孩子。 而且刚刚讲教育，我就想起来大学生，我们是应该放弃对大学生的很多的幻想，比如说像在美国可能开货车司机都，他都是大学毕业生了， 对。 可是问题是大学本身跟社会上别的一些的机构啊，大学跟剧院跟很多地方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点像剧场，有点像电影院，有点像一个艺术活动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实验室，它应该是可以容许很多不同的观念在这边出现，对，应该是这样的。我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香港这几年，其实大陆也是，我们每次说到我们大学要办世界一流，要国际化，言必称哈佛耶鲁，对不对？你知道哈佛大学有个学生办的性刊物 啊，对 对, 对，叫 H-bomb， 几年前非常轰动，那么最近呢快要垮掉了。那垮不是校方压力，是校方说我们让他办，但他自己不来注册，怎么样怎么样，就没办法再赞助他。这个杂志是怎么样，他不是中大学生报那样子，里面就两三版，它是一整份，一整份，有照片，有图片，有小说，什么都有，然后呢，它里面的照片的模特就是学校的学生，然后呢，那学生上去呢就搔首弄姿，还裸体的，然后里面还谈自己的性经验，我昨天晚上怎么样上了谁，我很爽，如何如何如何，这样子。那这份杂志刚出的时候，美国媒体也是很兴奋，就说哇，那不是一般的哈佛，哈佛在办这个， 抓到你的鞭子了， 对，抓到你们哈佛，哈佛是谁啊？而且哈佛是 是个牧师的名字啊，大家想来、是牧师办的学校、然后呢结果去问哈佛校方，哈佛校方就说哦，我们就所有的学生刊物反正都是一样嘛，就是你要符合一个规定，什么规定、你的工作人员要起码有两个，你要有一个年度预算案 哦、OK 这就可以了 啊，注册的问题， 注册，对，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来注册，注册完了哈佛校方说，那 校长这样说， 对，注册完了，然后呢就问学校你会不会审查，说我们向来没有审查学生言论内容的这种传统。 哎呦，这我明白了，这还真是。 然后跟着学生会、哈佛学生会还出钱赞助这份刊物。那么 你在骗我们吧， 真的，这是真的， 就是说你在骗我们 吧。我一说校长就会这样讲， 然后 对，然后耶鲁大学，这个哈佛这个这办自己办不好，快垮。耶鲁有一个很厉害的，耶鲁有一个叫 SES Week 信周、他每年都搞一次，整个校园里面摆摊档，然后有些人就会卖性玩具什么，然后他也有一个刊物，那个刊物最近一期才厉害，里面有篇很长的文章，他把女性的性器官下体分成18个部分，详细解释，无论你是男你是女啊，你怎么样让你的伴侣，如果你伴侣是女性的话，得到莫大的满足，非常详细写下来，然后全在讲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香港的大学啊，现在那些校长啊，或者是管教育的官员，社会一天出来，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哈佛？ 我猜因为他们的性生活不太愉快， 是吧？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还蛮 reflective 的，就是它很反映一些事情，就是说你看到那个东西，马上那个敏感的神经会这样的跳跃，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比如说我看到，我真的我还抱着很大的期待，以为有什么很惊天动地的事情，然后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我觉得说年轻人就是有这些郁闷，因为他们都很不肯定。比如说他有些文章啊，就是当然没有像他刚才讲的那些那么的刺激了。就是比如说女生，她会觉得说自己很爱自己男朋友，但是没有办法这个男生能够满足她，所以她就要幻想她的男生变成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她用自足的一种方式来得到满足。在她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个床有一点滚动，然后就摇醒了她的男朋友，然后她男朋友问她什么事情，然后她就说我很爱你，然后就抱着睡觉，然后她感觉上就很舒服， 就这样， 对，就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你当然你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当成是个挑逗你的东西，但是这个当中它真的有一个还蛮放在那个刊物里面，就是一个女生她有的那种对自己的一个怎么样才叫幸福，怎么才叫快乐的一种探讨。 关键是某些人根本就认为啊，他还是那种印象的大学生，纯洁的孩子、怎么能谈性呢？ 还唱橄榄树， 对，怎么能谈性呢？什么 SM 怎么能探讨？ 大家应该在树底下抱着吉他在唱歌那种。 对，外国的独孤湾呢，他是那种调调。所以为什么就说你不符合，我认为你是什么，但你不是，我就讨厌你。 但是他刚才提到 Yale 也好，哈佛也好，他其实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外国人嘛，白人嘛，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对啊，白人比较开放。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正要讲家庭价值的话，也许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就是外国人的小孩子爸爸妈妈是怎么带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让他们自己走路，什么时候让他们问问题。小孩子问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一个巴掌打过去，就是问什么这个就是那个文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小孩子很早就会自己走路，很早就会问问题，很早就把爸爸叫做 Bob 或许 Mary 啊、你不会说啊你干什么，你那么不尊重我们。 是。 长大了之后，他们很早就变成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成年人。我们今天在香港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那些电视节目啊、报纸啊或者什么，大家都常常会丢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这个如果给小孩子看到了怎么办。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小孩子一定会看到呢？还有就是说，小孩子他就算看到呢，难道大人是死的吗？大人不能够跟他解释吗？ 讨论吗？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反映的更严重一个，不是小孩子年轻人的问题，是大人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根本没有大人。大人我们都没有成年人节目，为什么人家日本可以在晚上几点钟之后有成年人节目？为什么台湾也有成年人节目？但是我们香港就是所有人都是小孩子。大家都要监管对方，彼此监管，就是说 乖啊，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趣，就是香港的确是，像我们刚刚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话题，我们在中间广告时期的时候，林玉华才谈起，像我们今天这集节目讲的话题本身，我们这样今天这么讨论，我们完全不是在宣言嘛，对不对？我们就在讨论一个问题， 很严肃的。 对，像这样的讨论的， 你刚才说18趴， 对， 有观众 这样的讨论呢。 在香港没有任何一个本地的电视台会去 连有线也不会 去播，有线电视也不会。嗯，这个社会是一个，我们的杂志封面都是再造人沙滩滚奶，但是大部分场合底下大家都要是非常的纯真，然后整个让整个城市充满同志般的爱。 嗯， 然后每次宣传香港这个城市，就会一帮小孩子出来在这个草地上铺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心。 嗯， 像这种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很 是 装幼稚装可爱， 装可爱是香港很重要的一种文化。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刚才说的其实啊，大学校园里头这个思想自由的碰撞交锋程度，甚至还应该比社会上更前卫一些。 那理论上， 哎，对，理论上一般西方国家是它就是个各种思想交锋的地方嘛。但是你知道最近大陆都聊什么呢？就是像你说香港的大学生太实在了，现在的大学从一年级开始就就业辅导， 嗯， 就怎么找工作呀？ 嗯， 从二年级学生就出去实习，现在这个问题有争论。 职业训练班。 对，说这也好啊，跟社会接轨啊，甚至有的学校把这个就业率当成这个专业吸引人的一个指标，就是我这个多少人找着工作了。所以现在争议的一方他就提出来说，大就是你们说的嘛，大学本来就是应该各种先进的思想、前卫的思想，甚至不一定正确的思想，在交锋、讨论、碰撞的一个原地啊。其实这是个思想之母啊， 对， 这个往往这 对不起，我要举一个很娱乐的例子了，听听看会不会很就是不切实际。我认识一个演员叫吴彦祖，22岁香港回归的那一年，他就背着一个背包去了香港，他只是想看看香港是什么样子，回归是什么样子。结果呢，他所有钱花光了，然后他留在香港工作，然后一直到今天，然后他就今年拿了一个最佳新导演奖，拍了一个香港没有人会拍的电影叫《四大天王》，来反映香港的那个流行音乐界的现象。好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就觉得说，他也刚好是一个建筑系的大学毕业生，他今天变成是很多人的欲望，很多人可能都觉得他，我好看到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兴奋，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可以今天卖广告成为什么品牌，在这边所有的地铁都看得到，但是他还是会走到大学去，我带他去，然后他跟学生在谈说，他很多时间会放在比如说他跟他女朋友去非洲去盖个房子，晚上8点钟就已经没有电视，没有什么都没有，两个人就看星，然后就聊很多事情。生活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说，一种人的态度。所以其实我觉得说